互动。 没错，您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进行页面搜索，搜索的是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那刚才出现的那个男人的声音呢，就是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天一呢，也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年承包童年的动画片和影片。 对，电影。说天一很喜欢看动画片呢。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就是看着长相没有很动漫，但是内心很童话。 有点动漫，动画， 动画。没关系，等这一部分呢，留到我们下午茶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第一部分呢，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女神 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麻辣烫。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是有关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姐啊。这位大姐呢，是河北的养鸡大姐。哎，她苦修了两年，然后高分通过了司法考试， 啊、 然后 苦修两年，多大呀？这大姐 今年是52岁。 你不应该叫大姐，应该叫阿姨。 我就是这位大姐吧，还是叫人大姐吧？ 对对对，连 女生都喜欢年轻一点嘛。对 啊， 好吧，好吧， 往小李叫嘛。 天一，你是多大考上研究生的？ 我是看看啊，应该是22岁。 22岁，如 对 啊，天，跟我一样大。 就什么，我大四毕业就顺利的直接考，应届 考 研究生嘛，所以是22岁。 如果就是你，如果是52岁的话，你觉得你有这个毅力吗？ 我有啊，这么说是不是太不顺着你的意思？我应该说没有，对吗？ 这么确定？ 我是这么想，因为我是一个信仰终身学习的人 啊。 然后呢，考试这个形式呢，很多人会讨厌它，对吧？包括我个人也不能说很喜欢，但不得不承认，考试是一个快速让人学习的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年纪挑战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的知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难点在于，随着年龄增大，你的事情越来越多，对吧？ 是，而且你不觉得这个记忆力会越来越减退？ 一定会， 一定会。 但是你知道，人脑子潜力真的是无穷的。 是的， 只要你坚持用合理的方法， 其实只要你想做， 都可以完成。但前提是要有毅力。 就是学到老，活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 明白，明白。 先活到老。 好，小伟继续给我们说这条资讯。 这个资讯啊，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啊，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为什么这个52岁的大姐突然来考这个司法考试呢？是由于啊，她2012年她盖起了养鸡场，但是卷入一场官司之后呢，他就开始学习法律。2015年以来呢，他三进考场，如今呢年过半百的时候，终于做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顺利的通过了司法考试，以高出合格线37分的好成绩，考入了这个。 厉害，给这个大姐点个赞。 对，可能要大家解释一下司法考试跟难度到底有多高。他首先有很多门考试，你要都通过才可以，并且他的成绩也是有保留期限的。 是的， 很多专业学法律的同学也不是说100%都能通过司法考试， 没错。 只有拿到这个，它相当于一个资格证，你才可以进入到司法领域去工作，或者成为我们所谓的律师。所以说这是学法律的同学必须通过的。但很遗憾的是，很多考生到至今为止都还没有通过这个考试。 哦、 我说的是年轻的学生啊。 是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考司法。我说哎，这司法是不是很难？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将近是考了7-8年都没有考上。 天啊， 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这位大姐还是很厉害的啊。好，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就是大连理工大学，哎，是我们大连的， 对， 是我们大连著名的211大学。 对，是的，大连理工大学的十几名同学共同拍摄了一组创意照片。那么通过独特的视角展现不文明行为的这个蚁人们给带来的烦恼。同学们说，希望这些照片能呼吁大家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共建文明的校园，每个小小的举动也可以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说得非常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照片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这些照片啊， 究竟怎么创意个法呢？ 好奇这个理工科的学生能有怎么样的创意啊？ 我们看一下。 坐在一个纸团上。 是，哎，这个是他画出来照出来的。 这应该是用微观摄影的那种感觉来模拟的。 后面还挺有创意的，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草地上，一个人的脚踩在另一个人的头上，但是这个人呢是坐了 微观摄影。哎，对啊，你想想，如果我们是 如果我们这么渺小，就是如果比我们还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出现，就是我们就像这个蚂蚁一样。 对，这张照片应该是呼吁我们爱护小草，不要乱看。 对，我们再来看一张， 这个是呼吁我们一定要及时关掉水龙头，不要浪费水资源。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张 啊，这一张 不要乱丢垃圾。 对，一个人在一个橘子皮里，非常有创意。 是的，这些都非常有创意的照片。 对，其实这类的方式啊，在国外是有专门人来做这样的一个这类型的摄影，就是把那种很小的小人，大概就是我们手指一节手指那么长的小人，跟我们生活中各种物品相结合，来拍摄这种创意摄影。那这些同学呢，利用了这个创意之后，把它跟环保的意识相结合了，所以到处给大家会营造出一种亦正亦邪、亦真亦假，但同时又有深意的这个场。 是的， 我觉得理工科的学生能做到这样还是挺值得称赞的啊。 是的， 说明他们计算机学的不错。 PS 很好。 PS 很厉害、 很厉害。好的，小磊给我们来说第四条。 第三条。 第三条资讯。 第三条资讯呢，是这所高校要开设机课，奥运冠军王一福亲自指导。你们学过设计课吗？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 对吧，都没有。 好有创意啊。 对， 这所。对，其实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开设各种 个性化的这种 课程，而且甚至有些大学就已经开设了很多，比如像咱们学校开设了中国传媒大学开设了电竞类的专业，甚至有一次我看到这个新闻还说开设了这个关于彩票类的。都有。其实我觉得360行出状元嘛，就是我们应该个性化的发展， 全方位的发展。 对，然后在体育这方面，我觉得应该说很多咱们这一批的大学生在体育方面都没有特别的专长，相对较少吧，有这样专长的人。所以大学丰富这样不同的体育课程，也是丰富一下学生的对体育的这个了解。比如说我知道有的学校开设了攀岩课程，在学校里面就有那种攀岩的那种，是不是还挺帅气的？ 对， 有竞速自行车啊，这种相对有点小众的这种体育项目，在大学校园中如果能够开展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这一代的人很有意义的。 对，这些东西我们平常都会接触不到，但是通过这样的课程就会让我们切身体会一下。 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嘛。 那这所让我们三个人都很羡慕的大学呢，就是云南的一所大学。那这个云南省的体育局联合云南财经大学培养大学生射击射箭运动员项目，那奥运冠军王一夫呢现场与学生一起来交流。2018年春季，该学校呢还将开设射击射箭两门选修课。哎呀，不禁感叹啊，果然又是别人家的大学。 别人家的大学。 对对对， 是没关系，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去课外报一些这样的辅导班嘛。这样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也是不错的。好，那个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四条呢，就是防学生自习上演抢座大战，一个高校推荐了一个 APP 预约排号。 你们两个有没有抢过座上自习？ 有 自习， 底气足一点。 没有， 是让别人在图书馆帮着占过座 啊， 有过这样的情况。 因为传媒大学的自习室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充裕的，不太会出现抢座。 五层呢？ 对，但我知道有的学校确实因为这个学校的资源有限，必须要抢，因为座就那么有限嘛。你要是没有座，你怎么在那儿学习呢？而且自习室的氛围特别适合学习。 而且很可恨的就是，有的人他抢了之后只拿一些东西 占座，但不来学习， 所以就很头疼，有的人。 对，有这样的情况。 是的，那这一所学校呢，面对他们的图书馆啊自习室频频上演抢座大战，甘肃政法大学呢放出了新招啊，推出了一款智能排号系统，学生下载该 APP 就可以提前一天预约第二天的这个座位，如果有学生长时间不来就坐，座位呢就会自动释放让给其他的学生 啊。挺好哎，这样会减少这个 资源浪费，减少资源浪费，省得有的人站着什么不干什么，对吧？ 对， 没错， 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是第五条。第五条呢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有关一个动画。中国三部动画短片入围了奥斯卡初选。美国著名的动画网站公布了2018年进入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单元的初选名单，其中有三部来自中国的是动画作品，分别是《白鸟谷》《低头人生》和《如果我是英雄》。我也准备了一个短片，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这个入围奥斯卡初选的三部中国动画是什么样子，能够有此这样的比较高的评价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在 第三个。对， 好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却感到了更多的窃窃私语，伴随着同学们异样眼神。那天午后，他被几个坏小子围住，他们嘲笑他的容貌，撕掉了他的漫画。 我们刚才看到了一则短视频，让小磊给我们再说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看不到这个画面。 嗯，这个刚刚放的很短啊，它包含了三部入选奥斯卡的初选的电影，这个动画短片，分别是《百鸟谷》《低头人生》和《如果我是英雄》。我们也期待他们会有更好的成绩。 对，在上网其实都可以搜到这三部短片，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三部，在网上比较流传度比较高的短片，都是很有哲理的。在这里面不给大家多介绍的，还是自己看的才能明白他的那个创意的点。 对， 是的。那这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全部内容。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也会想去度假去旅行，对不对？ 对，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对吧？冬北方比较冷嘛， 远离这个寒， 远离这个寒冬的这个季节。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海南航空呢就推出了北京等于拉斯维加斯的直航一周年啊，就是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的官网 APP 购买北京等于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的优惠。那么在12月2号的当天呢，专享经济舱的特惠含税是3800元起，公务舱呢是21900元。那11月30号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啊，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旅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好，不错呢。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 女神下午茶。今天女神下午茶的内容呢是有关动画片啊。我们开始呢可能会跟大家聊一下，你还记得第一次去电影院看动画片是什么时候吗？欢迎和我们在一直播的聊天界面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是的，没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妇女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一到周末就来陪大家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女神下午茶的这一部分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童年时的一个 小回忆 吧。先说一说我们都看过的动画片好吗？ 好， 我看过的动画片先从我来吧，按顺序来。看过动画片，像我们国产电影就是《宝莲灯》， 国产比较代表性的 张信哲那个《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对，就是那个动画片里面出来的嘛。那个电影真的是，而且它的画面特别的鲜艳，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吃饭啊，看这个动画片，我觉得很下饭。 这是喜剧吗？为什么会下饭呢？这明明是一个伤感的故事。 对呀，很喜欢看，一看就很喜欢。吃饭就吃的特别香。小磊呢？印象最深的一部吧。 印象最深的，我想说《狮子王》。 狮子王，那个是迪士尼， 对，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动画，也是很下饭的一个电影。 是，很好看。 那天 一 呢？ 要说电影是电影的动画片是吧？ 不，都可以， 都可以啊。那我觉得我小时候最爱的，很毫无疑问是《葫芦娃》。 啊，葫芦娃， 葫芦娃， 所以一提这些动画片，我们都不禁唱起这个主题 旋律来。而且甚至我就看有的时候那个微博上面，会出好几幅图片，那几幅图片就是说，看过这20几部的这个，你几乎都看过的话，说明你已经老了。 哎，那我考考你们啊，我看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些，我说几部啊。 好， 邋遢大王。 看过， 小磊，实话实说，魔方大厦， 他可能知道，但是可能 没，就以看过为标准嘛，看过就说看过啊，邋遢大王看过啊， 没有， 魔方大厦， 没有， 没有， 舒克与贝塔， 看过一点， 看过，那就相当于看过、 看过吗？黑猫警长， 当然看过， 这个都看过啊。我如果我觉得你们还真的不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再说老一点的雪孩子， 什么玩意儿？ 就是一个雪人的 萝对萝卜回来了、 不知道 熊猫商店。 哇， 这个是我比我刚才说的那一系列还要再早的短动画短片，不是动画系列片了。OK， 那我再说一下《蓝猫淘气三千问》， 这个 有印象， 这个有印象啊。那该说几部国外的好吧？《火影忍者》 看过， 但是没有那种就是很仔细的看， 没有那么仔细的看啊。《海贼王》 看过，《 海贼王》知道没看过， 就最近也会有那个院线的电影。 哦，那我那说起我现在正在热映的国内的吧，《血色苍穹》 没有， 《少年锦衣卫》 啊，这个知道了， 知道但也没看了是吗？行了，我鉴定出来你们都不是动漫爱好者， 不合格是吗？ 不合格， 完全 基本没几个说是看过的。 好尴尬，确实是我就是我觉得动画片对于我们小的时候来说是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个回忆、而且看动画片的话，这个里面它就是用很简单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告诉你很多的道理、 对 吧， 而且可能有的道理小时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在意到， 对， 就是没有自己从内心感受到、其实这些有的我们长大看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慢慢的悟到。 对，有的时候甚至我们都会拿这些动画片来重温一下， 对， 对， 重新看一下。 接下来我还是想问一下啊，我们说一下几部这个就是那种电视连续剧的那种动画片吧。 那个 动画系列片。 我先 呢， 不行，我一定要先说。 就是反正会看过的没几部，赶紧先说了，对吧？免得没得说。 没得说。 好，首先第一个是《西游记》。 那个动画片， 对，天朝西，对，一个是这个，再一个是那个哪，对，就是 哪吒。 哪吒。哪吒传奇那部动画片叫 使他 就 是他 我们 的 朋 友 小 哪 吒， 对，就这个，就这两部没了。 没了。童年有点单调， 我剩的也不多了。 好多呢， 我想一下，猫老鼠， 猫和老鼠， 这是经久不衰的一部、 对，前两天我还有那个翻到， 我觉得这也是下饭的动画片之一，因为特别好玩嘛，对吧？ 是。 还有什么？好像我跟一梦看的都差不多，还有就是那个皮卡丘的那个电影 宠物小精灵、 对对对， 您好，国产翻译叫 什么 精灵 百变小樱， 百变小樱也是， 对对，哆啦 A 梦啊， 哎呀，我想要说跟你说，我可以说十分钟说不出一样的名。 来来来， 先说我小时候真的会看，刚才提到的我问的那几你们的那几部都有看过、其实小时候还有一部特别经典的，应该是集合了我们知识与探险冒险于一身的，你们猜一猜， 知识探险冒险， 可以哼那个歌，你们大概猜到了。什么？为什么会打雷下雨？为什么有冬天夏天？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海尔兄弟啊！哎呀， 是你唱的不像， 我唱怎么不像了？就这么唱的吗？ 没有，我没看过海尔兄弟，但我就知道那个牌子嘛，海尔嘛。 对，海尔兄弟是一部比较小时候看的比较多的。 我也有看，但是我还真没有记得这个。 说几部稍微可能你们没有看过，但小时候很火的啊，比如说像那个陈星秋国产的《人参王国》，是一部水墨动画。对，讲的是那个人参娃娃在那个人参国里面，然后跟这个妖精作战的一部动画片，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说一下国产小说比较看比较多，《变形金刚》就昨天在上节目中聊到了《变形金刚》系列，不管是日版的动画还是美版的动画，应该说在国内都有。对，《变形金刚》系列是一个比较长的，《圣斗士星矢》 啊， 对吧？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哆啦 A 梦》，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机器猫， 对， 那个系列也特别好。还有《魔神坛斗士》《魔神英雄传》， 都不知道哎， 你们都没看过是吗？ 对， 我们的确不是一代人。但我相信，所以在听节目的80后，刚才我提到这些，一定都有印象。然后还有《时间飞船》。里面有个特别好笑的妖女大姐，就是一个反派角色，就是一个喜剧的反派角色，可能你们都不太了解这些啊，但是我得说，就在我童年的时候，整个动画市场，就是孩子们能看到动画市场极其丰富，其实有日本那种比较打斗激烈机甲类的热血的， 对， 也有国产的富有中国风味的，然后带有中国式哲理的，比如说什么中国啊，文火 家， 中华小当家是一个日版动画啊，还有那个 中华小当家真的 很好看， 下饭， 你们就是 做饭的嘛。 但是其实哎，说到这可以给大家简单聊聊这部动画，也蛮有意思的。大家看到的这个动画版本，其实它是引自于漫画。 对， 但这个漫画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漫画的内容跟这个动画是不是特别相近的，可以说是少有的在动画版中把漫画情节进行大范围改编的一部。然后也其实如果你看过原版的话，你会觉得是难得的动画改的比漫画还成功的一部。因为漫画到后面已经不是厨艺的展示，简直就是超能力的展示，你知道吗？比如说他能发热，把那个菜做得特别熟，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做菜了嘛。 对对对。 但动画片还是维持了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人类的范围，这是个很神奇的动画。 是，而且你看就是很多的漫画都改编了电影啊，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这样子的。你像比如说漫威系列的， 这是美国的了 DC 系列的 DC, 都是把漫画转化成电影， 而且是真人电影。 对真人电影。 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那个动漫跟动画的区别。 是的， 就很多人可能就会混淆这两者，其实这两者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其实动漫呢一般就是指这个日漫了。而且日漫会把漫画情节制作成这个电脑动画，内容会遵照原作进行动画化的作品。而动画片呢就不一定有漫画作为这个作品的基础，而是直接进行电脑作业。 所以就是漫画是通过以前先写好的或者画好的漫画来进行的这个电脑创作，而动画呢就是直接的开始是电脑创作了，没有漫画的这个基础。 有的也有 啊， 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就是可以有可以没有。 对， 没错。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这个小的时候，你们什么时候看过这个电影？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是什么电影？ 谁能记得住？我小的时候就 记得住，我记得住。我记得那个第一次进电影院呢，是当时我们家那儿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电影院，就是一个人民会堂那个当做电影院嘛。然后当时看电影是学校组织，去那个好像是看的红星闪闪。对。 闪闪红星，闪闪的红星那部电影叫不叫红星闪闪？ 对。就是当时是学校组织一起去的。 天一呢有印象吗？ 应该我不是很准，因为我太小，但应该是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你们知不知道？ 知道。 但这首歌你们肯定知道，世上只有妈妈，就是那个电影 出来的。是那个小男孩得了白血病是吗？ 你说的那是鲁冰花。 好吧， 那是另外一部电影，但是这俩情节都有像， 但是 都有点像， 这两个 都是亲情，都是催泪的那种。然后印象中学校组织比较看的比较催泪的是那个一个独生女的故事，你们看过吗？这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就是一个小女孩在家境特别，就是她的父亲去世了，母亲生了重病的情况下，坚持学习的这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小小的那个肩膀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但是这样一个故事的那件。简介啊，对， 我知道。我第一次看的去电影院看电影是看的是《英雄》， 哎呀，大片的是张艺谋的代表作。 张艺谋当时的大片是2002年吧？ 哎，这零几年我忘了，但是他这是这部片子是色彩极其绚烂的一部， 非对比特别强烈， 对，是一个色彩大师的代表作。 就是我记忆特别深刻，就是我爸爸妈妈第一次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看的就是《英雄》。 哎，你们怎么进电影院都那么岁数大才去？小的时候家长不带你们去看吗？ 啊，那零二，我95年出生嘛，02年 也不算大哈，不大， 七八岁的样子， 七八岁然后去的。 我大概是3、4岁进的电影院，所以我真的记不清那个电影的情节是什么。 我有印象， 而且那个时候对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影业不是很发达，而且电影院什么排场次啊就很少。 对，而且一些商业电影院很少，几乎都是那个这个城市的总和的一个电影院。 对对对，就很少很少，而且电影院可能每一个城市就那一家，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比较多一点。而且甚至我觉得很多这个电影院排片量当时不是也很少吗？而且当时也没有手机，也就是不可能在美团上买这样子的。 对，当时还是排队去买电影票的呢。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我们第一次看过的电影啊，第一次去电影院看过的电影，还有我们小时候的动画片。那节目的下半段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一些这个动画片的一些内容。 没错，我们一会儿见。 是的，一会儿见。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 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聊天主题呢是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动画片，还有我们看过的电影。 是的，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妇女之友天一。 好的，其实我们节目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都看过的动画片，就比较经典的几部。 对，结论就是两位主持人看的动画片非常少，主要都是我在看。 主要跟你不是一个年代的， 对的。 还有我们看过的电影啊，包括第一次去电影院看过的电影， 勾起了我们的回忆。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是聊一聊关于这个动画片啊。其实动画片不可以拆分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配音。你想，如果没有配音的话，只是一个图像，只是一个很可爱的玩偶，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在演哑剧一样。 就是配音 比较文艺的那种动画片里面是有用无配音的那种纯属配音，有，但这个绝对是小众，通常比较通俗大众的一定是有配音的。 对， 而且这配音很有意思，很多国外引进的动画片，因为它都是原版的声音，比如说日本的。对吧，或者美国的，大家肯定要转换成中文配音，这时候就涌现了一大批中国尤其早期那种特别优秀的配音演员配出来的，比如说唐老鸭米老鼠，是不是那个配音极其经典，甚至到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人物的声音，成为我们童年的一个印象。 没错，但是这个配音演员他可以转化成另一个， 对， 就跟他转化 演绎 很多很多的角色， 对， 对， 很厉害的。 一个人可能真的要配三四个动画角色，甚至有时男女都是反串， 是 最经典的应该是那个 蜡笔小新， 其实是一个女生配的，不是我们想到一个的那样的 男 生。 还有就是海绵宝宝那么可爱的声线，竟然是大老爷们儿， 就 是大老爷们儿配的。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视频，能够看出这么可爱的角色，竟然是很魁梧的男人配的。 是的， 来看 一 下，来领悟他们的魅力。 With port and starboard attachments. and turbo drive. And don't come back until you get one. Oh, I can't look at one eye but I never said one. 以上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动画片的配音的现场版配音， 是的， 很神奇，有没有？ 就很神奇。你看那个派达星还有海绵宝宝配的，就是惟妙惟肖的、嗯，而且就是跟他们这个本人声音和长相完全不符合。 对 对, 对，就是声音的气质可以很多变，对吧？如果大家现在没有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想听到我们三位的声音，想象我们三位是什么形象。可能你打开视频一看，发现哎呀，原来长这样啊！ 没有，原来可能想象也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会失望。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配音的一个小片段。 这个配音呢是这个动画片的音乐，很丰富，很奇妙。 There goes a new pitcher in for the Giants, Oliver Oxley. Six flags, you're out. Uh-oh, Oswald's sending in a pinch hitter. It's Danny Centipede. Take a bow, Oswald. 好的，其实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影片呢，是一个黑白的这个动画片， 很怀旧的一个动画片， 很老的一个了，应该是。 对，其实动画跟电影两个的发展是，动画是借鉴了很多电影的手法，比如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个影片是一个有点类似默片年代的那种感觉，台词很少，音乐和音效用的比较多，可能在现在的这个动画片里面，音效是有，但音乐可能比重不会占到那么大了，只有像猫和老鼠那种系列哈，才是代表，这也是经典的美国风格， 对， 很强的那种配乐和节奏来推动剧情， 对，整个动画的这个节奏就是根据音乐的那个节奏在走， 它是没有人配音，但是它的音乐配音就赋予 完全是跟着你动画的节奏再去配那个音乐，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中国其实也有就是很著名的那种动画片，比如像当时那个大闹天宫， 对， 而且我们的采用的是那个水墨画的那种形式，就很符合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 你看那一些那个阶段啊，是中国的电视动画电影的一个艺术高峰， 对， 很多的这样很多这样相关的这个动画电影都是在国际上会得到认可的， 对， 因为既有中国的风格、又有中国的文化内涵， 是 它选取都是中国的哲学在里面。 没错，就是包括那应该是好几年前了，都是迪士尼出版的一个花木兰 啊。 花木兰那部电动画片，我相信你二位也是看过的， 看过。 对，那一部电影也是非常经典的， 对，借用了中国的这个 元素， 还有那个功夫熊猫， 功 夫潘的，其实这也是介绍，这就是它的音乐的选择、配器到内容的场景，都是完全按照 中国的风格来的。 对，然后我觉得特别想多提两句，可能中国近两年的动漫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很多有中国风格的，像前段时间的《大鱼海棠》， 就是 一部制作非常精良的动画电影啊，还有像《福斗传》呀，还有那个近期比较，还有中国特别著名的那个《十万个冷笑》系列的电影版， 对， 也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电影现在正在吸取百家之长，在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且在抢占着这个动画市场的一席之地。 对，其实中国电影对于这个小孩来说呢，有的可能现在看一些制作精良的电影，不如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那种老照片。老动画片的那种怀旧感，但是他们能够有更多新奇的方式去领略动画片里的， 它会是现在这群孩子们童年的记忆。 是的，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国外的动画片和我们国内的动画片这样一个对比吧，算是，也是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个动画片可以这个事业蒸蒸日上啊，给我们创造出更好的作品，给我们下一代看。 没错， 对。 但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有的东西没看懂，但是现在长大了去看呢，好像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是的， 比如我们以前经常也不是小时候，算是高初中吧，看的《小王子》。 小王子啊、 哦，对，就现在看看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就是 这属于成人动画。他这个书本来写是成人童话、哦，然后改编成了电影。因为这样的书籍，哪怕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格林童话、 对 安徒生童话，如果大家去读原版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故事内涵绝对不是我们小的时候体理解那么肤浅，它是折射了那个社会的一些，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一些思考。 嗯，嗯 对，我们也是看一个小王子的，是小片段吗？ 嗯，对。 对 对对，好。That evening, I finished fixing my plane and I went to find the little prince. I shall be there tonight. Wait for me. You're sure I won't suffer too long? Did you shoot it? Oh, it disappeared among the stones. What happened? Somehow, he knew that I had fixed my plane. I too am going back home today. It is much farther.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I am afraid. I can't believe I'll never hear you laugh again. I'm going to make you a present.In one of those stars, I shall be living. In one of them, I shall be laughing. And so, when you look up at the sky at night, it'll be as if all the stars were laughing. Tonight, do not come. You shouldn't let him go. That's the snake. It wasn't my choice. 好的，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小王子的这个片段啊、 嗯、 我觉得还是勾起了很多的童年记忆，虽然我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呀、啊、 你还能这么淡定的说出这句话也是不容易、啊、 真的没有看过、嗯、就是但是我有印象有这个动画片，但是我没有看过。 嗯，确实这部片子比较深比较新啊，它是近两年才推出的，它是结合了 3D 和粘土动画两个作为一个结合、 嗯、 穿插叙事的这样一部片子。 好的、嗯、天意有看过是吗？ 我看过。 你觉得好看吗？ 嗯，我更中意的风格可能不是这种风格啊，我认为它是部还不错的电影、 啊、 但是可能我更喜欢比如说迪士尼那个美国的，可能更喜欢像那种怪物史瑞克这种、 哦、 就是有点反常规的但是喜剧的这种。我觉得动画片嘛是要轻松的，像什么赛车总动员、机器人总动员、超人总动员，就这一系列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风格。 包括就是比较火的冰雪奇缘， 对对对。 Let it go, let it go.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动画片也是非常好看的、 嗯、 这个我看过。 嗯， 对。最近热播的一些电影也挺好看的，像欢乐好声音 啊还有疯狂动物城。 啊，对，疯狂动物城。 特别有意思、 啊、 那个闪电。 啊、看了、嗯、对。 但什么、啊、 神童 对对对。 对那种。 那个闪电还有我喜欢里面的那个豹警官，就一个大豹子。非常可爱，胖乎乎的， 胖乎乎的那个鲍警官、 啊、 是在那个脖子底下总要藏一个甜甜圈的那个吗？ 对对对，就是他 特别胖，特别爱吃甜食那个鲍警官。 我非常喜欢他，就觉得很可爱。嗯，对，我就喜欢那种胖乎乎的东西。 啊、 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聊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这个动画片还有电影的这一部分、 嗯、 也给大家推荐几部动画片嘛， 就心目中最喜欢的最想推荐给大家的。 对对对， 是吧？ 推荐几部。 那好，还是一梦先来呗。 不不不，你先来， 这可没得说了。 对吧？你没有，你可以把你心目中最喜欢的推荐给大家吗？ 我吗？ 对。 嗯，我最喜欢的其实说实话真的是宝莲灯。 还是推荐宝莲灯。 宝莲灯、就是、 有中国特色的这一 它真的是动画产业就是在我们国内是一个巅峰、 嗯、 而且它包括它的配音演员都很厉害，像陈佩斯啊、 嗯、 还有这个王志文啊，还有应该是有还有徐帆，那个都很厉害的、 嗯、 一个是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动画片吧，就极力推荐。 嗯、 就是你，我觉得你不管是到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翻出来看的，就是很好。 一萌推荐的是以前非常怀旧的一种动画片。 对， 那我就推荐最近电影院里会播的一些动画电影吧，就是《大鱼海棠》，特别喜欢、 嗯， 就是它那个画质，每一帧呢都是那种可以作为壁纸的画面，特别的精致。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在手机上的看的话，随便一截图都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 大鱼海棠也是咱们学校 是中国传媒大学制作的，好像是。 这也是参与制作， 参与制作，对对对。 我觉得《大鱼海棠》是一部可能在网上评价有点两极化，它的画风是极其唯美的，但也有人觉得它的内容可能稍显空虚。 是是。 但它的配乐呀也是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不管大家怎么评价，它的艺术水准是还可以的，所以大家从看的角度还是推荐的。 就作为一个动画片，我觉得情节上可能要求不用那么高，作为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它就可以了。 是的，来天一呢？ 我推荐一个比较大家真的可以下饭的这个电影好了，动画电影，就是最近刚刚 出。我们看电影的这个都是要下饭， 都是 要 下饭，要休闲嘛，对。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还蛮有意思，就是那个《十万个冷笑话二》，这也是刚刚推出，大概有一年左右时间。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为什么会推荐给大家看呢？如果大家看过那个网络的那个《十万个冷笑话》系列啊，它虽然这个故事是跟那些前期包括《十万冷笑话一》都是有联系的。然后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点在于它的这种搞笑方式啊，就是人是永远是在你的想象之外，给你猝不及防扔一个馊包袱过来，就让你不得不笑。 对对， 这种 我看这时候笑的肚子都要疼了。 对，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不妨把这部电影找出来点看一下，保证你这顿饭吃的特别香。 但是看这个的少喝水，会笑喷出来。 会喷 出来是吗？好的，那我们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下午茶的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我是小磊， 还有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欢迎 大家好，妇女之友天一。 是什么手势？ 换一个，每次都是这样，觉得有点无聊嘛，真的换一个酷一点， 酷冷帅。 好，那其实我们秘密花语的这一部分呢，这个主题呢也挺好玩的啊，就是说哄男友的攻略。 哄男友的攻略啊。 对， 你们俩有什么秘方啊？赶紧说一说啊。 有没有哄女友先问问。 还真的是超实用哎。 这个应该是首先因人而异啊，就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得对症下药哈，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否则的话，你可能使得招数，结果没有效果也是有可能啊。 就是首先啊，我觉得不要太黏人，要适当的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这是日常的生活准则，不算秘招。 这是通用的吧？ 通用，这是通用招，不算 是 秘诀。 对。哎，不过我觉得就是很对呀、啊，没有问题，对不对？天一，你作为一个男生 ，OK 吗？ 我觉得这是日常相处必备的一项。 是吧？但是有的人他做不到。 首先分性格吧，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黏人，有的那种情侣你知道吗？就恨不得24小时黏在一起， 也有 这种情侣，对，男生也很享受这种，所以这个首先分人，但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可能还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比如说打游戏， 是的， 比如说是看漫画，比如说打篮球，总是他需要一些个人空间。 那么在他分享或者是炫耀的时候，很成就感的时候，给他一个肯定的眼神。 不只是眼神吧，言语， 对， 你好棒啊，你棒棒的，对， 因为、 再比个心。 因为你看，比如说，就男友跟你分享，就我打了王者荣耀10连胜， 10连胜还蛮厉害的啊。 对，我是段位怎么怎么样了，就是一直就上到了铂金啊，什么这样子的。 铂金不算高吧？什么钻石以上？ 钻石以上的那样子的。然后你呢，却白了他一眼，说这什么破游戏，有什么好的，怎么怎么样的。 这就属于不会聊天， 不会聊天， 对吧？ 不可以因为你们关系亲密了，因此亲密了，而可以 实话不能乱说， 肆无忌惮的去开玩笑，会就不顾对方的感受，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大忌。好， 要这个适当的赞美一下，才能让对方更加舒服哈。 是的，而且第三个，当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三条，小磊和天也可以等一下说哈。 那我想想， 第三条就是要会做饭，女人 女生会做饭， 对，就是那句俗话嘛，就是你要拴住这个男人的心，先拴 住 他 的 胃。 一梦，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没有， 说了半天，原来你没有这个技能啊！这个方法推荐的是很好，结果自己还没学会。 这个是我闺蜜告诉我的， 有道理，有道理， 告诉我 很有道理。 还有道理，承认吧，天一，作为一个男生的话，如果你女朋友这三点都做到了的话。会不会就是 我觉得感情会更加稳定，更加甜蜜。 对，就是而且你 是有用的，对，是会让人觉得相处会很愉快。 是的，这三点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啊。而且这个不 不是说你降低身价了，或者说啊，他爱我，我就可以不做这些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爱，他都会有一个极限的。 对， 而且爱是相互去付出的。 对， 所以在他付出的同时，你也需要去付出，这样你们的感情才可以稳定。 对， 那天一说一说吧。 不是小磊说吗？我想说小磊直接会你刚才说的第三个技能，对吧？会做饭。 是啊， 做的好不好吃呢？ 小磊真的会做饭， 我们没吃过，只有你吃过，小磊都没请过我吃饭。 下次， 我就暗示了无数次在节目当中可以。吊带子来看，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吃。 这是明示了， 对，这是直接明示。 我想练一练。 小磊有一次给我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他做你做的排骨吧， 对， 糖醋排骨嘛， 对 对, 对， 糖醋排骨，说给我拍了一下，他说姐，你来我家吃吧。 然后你就去了。 然后当时我拒绝了，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情。但是我 幸好 我只要没有别的事情，我一定会去的，因为我看着很 哦，合着你也没吃过他做的饭菜呀？ 没有。 那你这个称赞从何而来？没有现实依据，到底好不好吃？ 我知道他因为他自己住嘛， 嗯， 自己住，然后可以自己做饭。 就是一开始在住之前确实是不会，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爸爸妈妈做，然后自己住的时候就要。自力更生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开始尝试啊。第一次做糊了，糖糊了；第二次做肉熟大了，太硬了；第三次终于可以吃了，就是这样。 好吧，没说之前我们不评价小磊的厨艺， 啊、 对吧？ 那我就 你的秘方是什么呢？看来这条在你这还暂时行不通啊。 对， 你的秘诀是什么？ 我的秘诀呢？我觉得就是。让他打一会儿游戏如果他生气的话，比如说我说了什么不开心让他不开心的话，或者是做了什么不适当的事情的话，可能会陪着他一起去打一会儿游戏呀，或者买一些好吃的。对，还是比较幼稚的方法。 对，就现在经验不太充足的感觉这两招呢应该是有一定作用，不过你的前提是已经他生气了、 肯定是不会生那种很严重的气，就是微微的小生气，如果是很厉害的生气的话，还是要去严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是的。来天一呢， 我觉得 作为一个男生来说， 就是这个是对女朋友的秘诀，对吧？ 对， 我觉得我认为比较好用的一个是既可以用在关键时刻，也可以用在这个日常当中呢，就是这个嘴呀，一定要像磨蜜一样，什么好听说什么，每天都要说，哎呀，今天干什么呀？好想你啊，就是这样的东西坚决不能少 啊。那不会很虚情假意吗？ 不是， 发自肺，为什么要虚情假意？每天说这话不代表虚情假意。 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热恋期间其实你天天说这些，我会感觉到很幸福。但是如果一旦就是过了热恋期，到了一个平稳期的时候，你还天天跟我说，我就会很烦你。我很烦， 不想听。 天一那个眼神、 我的眼神就是幸好我跟我的女朋友不是这一款的。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夸奖啊，尤其是这种爱意的表达是重要的。当然你可能这个东西不能说每个人都要这么腻，但是你根据你的情况一定要不要那个吝啬自己的这种爱意的表达。有的人真的是很害羞，尤其是男生特别不愿意说我爱你这样的字眼，对吧？ 对。 但我觉得女生应该是希望听到这种爱的反馈。 是，就是女生还是需要这种反馈的，没有反馈的话她会感觉很孤独。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反馈过这种话。 不行，你今天听了之后你一定要 我要回去改一下 改一下。 对，你想吵架之后经常都会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可以怎么这样，这时候对方突然回来一个我现在好想你哦，你是不是瞬间觉得火熄了一半、有没有感觉？ 就是女生就是耳根子软，你知道吗？ 对呀、 但是我会第一反应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吗？ 你说吵架的时候，本来吵得特别的那个激烈的时候，突然对方来了就这样，我特别真诚的看着你说，我觉得你现在好美啊。 不过我觉得 你怎么吵？你说怎么吵？这个时候 天一， 他觉得我美吗？之前不美吗？ 你吵你生气的时候好有魅力哦。 这个样子，天一的这个样子，突然跟我这样说的话，我会觉得咦，好油腻啊。 什么叫油腻？你太伤心了，怎么这样？ 开玩笑了。 哎，这招我真的特别真心推荐给各位男同胞们，试一试，一定有用。 好的， 关键时刻扔出糖衣炮弹， 是的， 就是天一的方法、 这一句话就搞定了，不用你去买什么小礼物了，对不对？ 省钱。 因为现在男生很多都会愁着怎么去哄女孩子，但是女孩子也要想一想怎么 去哄 男 朋友，让你们的感情更加稳定，就感情是双向付出的嘛，对不对？ 对。 好的，那其实今天的女神下午茶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动画片，也希望让你们重回到了童年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是活力982，希望大家活力榜， 对， 活力榜，活力榜， 突然忘了下一个节目。 是的， 好的，那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百分百和活力榜， 是的， 接下来的一些节目都会很精彩。 对，没错，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秋中